是来自于许巍在2002年的音乐作品《时光》，歌词相当简单，前后两段加在一起不过40个字，而且其中内容变化也不大。开场就是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里，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动。虽然开场就是阳光温暖的春天，可是我总觉得它适合冬天来听，听起来温暖，像是有阳光的午后，一杯咖啡，一种怀念。或许我们在紧张而匆忙的都市生活当中，真的需要偶尔停下来，让自己的灵魂，让自己的思绪可以整理一下。或许只有在停下来梳理这些的过程当中，我们才可以真正明白我们为什么在当下物质生活已经算还不错的状况之下为什么不快乐。仔细想想，可能我们一直在期待一个结果，比如说我们去看一本书，我们期待它能够让我们自己变得更为深刻，吃饭游泳，可能你会期待它能够让我们一斤一斤地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很快被回复，对人好期待它回应也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它会关注被安慰，参与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满丰厚的精力，丰盛的一种回忆。这些预想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幸福满满。如果没有实现呢，回头去想一想，小时候也是同样的一个我们，可能你会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去看蚂蚁搬家，去看各种各样无聊的事情，或者是说你期待的那个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的哭和笑现在想来从来不打折。所以我一直在想，我们这些成年人的不快乐大部分来自于我们庸人自扰的一种心态吧。前面开始推荐各位有空去看一本书，马德的《允许自己虚度时光》，来听黄建为的这首《嘿小女孩》。 嘿小女孩，我为你写了一首歌，第一次写给你的歌有点乱乱的，不知道最近怎么了。嘿小女孩，我是不是浪漫过头了，滴答答雨正下着，太阳下山了，好想约你去看海。嘿小女孩，我以为关心就是在爱，念你的身体是种爱，念你吃饭不吃饭，却连我自己都觉得烦。嘿小女孩，我送你的玩偶它不该，天天让你抱人怀，得到你疼爱，我却晾在一边发呆。 起真心面对。 这首《滚滚红尘》虽然只有3分09秒这样的长度，但是每一次听，我却有一种前世今生都再一次经历过一般。我想这可能就是音乐的魅力。歌曲的作者是罗大佑，电影的剧本是三毛。有人说三毛的《滚滚红尘》写的是张爱玲和胡兰成，想的是他自己和荷西，而演的却是林青霞和秦汉。其实在我们生活的这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时刻都有故事发生，而这其中不乏有爱情故事。虽然主角不同，可是有关于情感，我觉得却有着很多雷同的地方。而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听到这句歌词，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足以感动每一个人，让经历过爱情，特别是那些刻骨铭心没能在一起的一些人，泪流满面。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歌曲，刘若英《后来》。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轻声说 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近日子刘若英在演唱会唱起这首《后来》，情到浓时一度崩溃大哭。其实刘若英不止一次坦诚自己每一次唱这首歌都是最为心痛的状态，因为她总觉得这首歌在唱自己的故事。这是一首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和熟悉的歌，歌中所描述的其实不用我多说，是一种经历多次失败恋情，后来才明白因为年少痴狂轻易放弃的一段感情是多么可惜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这是写给喜欢后悔的人来唱的。其实后悔是所有人的一种本能，但是我在想，如果老后悔的话就没有劲了。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都说人这一辈子最害怕突然听到某一首歌，因为等到听懂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一切都已经回不去了。感情就是一旦错过了就不会有后来。 那个曾经为爱情横冲直撞的小女孩刘若英，从唱着后来的梨花带雨，也变成了微笑，讲述后来的我们。时隔18年，刘若英宣布要把这首歌拍成电影。我想不用我多说，可能会有很多喜欢刘若英的朋友都知道了。只是我就在想，一个连自己的演唱会都可能会被编排得像个音乐剧的刘若英，她会把这个电影拍成什么样子，还是满心期待的。跟您一起来分享她的第一张专辑最耀眼的歌《为爱痴狂》。 我从春天走来，你在秋天说要分开，说好不为你忧伤，但心情怎会无恙，为何总是这样，

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这是谭咏麟在1991年所演唱的歌曲《一生中最爱》，也是那部老电影《双城故事》的主题曲。我记得曾志伟曾经表示，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曲，他都会想起电影里面谭咏麟和张曼玉在船上拥抱的时候。他说每一次看到这里都会泪流满面。我说实话，我很难相信也很难想象，作为谐星的曾志伟也可以如此的感性。不过电影《双城故事》还是相当精彩的，所以建议各位有空到不妨找出来看一看，怀旧一把。我今天为什么会想起这首老歌，是因为我在家里面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一对国外结婚70年的老夫妻发的，分享了两个人一辈子的快乐。开场他们有说自己还是小男生小女生时候所做的那些调皮的事情，后来相爱相濡以沫。我觉得在这个视频里最值得我们去借鉴，或者说最值得我们去记住的，就是老太太说的他们这些年70年的婚姻幸福秘籍。真心善待彼此，当彼此的好朋友。我们时常跟对方说甜言蜜语。老太太在视频里说，有一次我跟老伴儿说，这辈子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其他男人。老伴回答有一些玩笑，他说我也没有喜欢过其他男人。然后他们在视频里哈哈大笑，那种笑是一点杂质都没有，然后发自内心的一种幸福享受的笑。微博我已经转过了，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你就可以看到这份70年一辈子的幸福。但愿这种幸福也能感染到收音机前的你。我觉得一辈子的幸福，在看完那个视频之后，我的感触就是所有的话都要当面说开，不能有误会。来听品冠的陪你一起老。 当爱不能同情，当爱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想延续前面那种幸福的感觉，我们找一些幸福的歌来听。这是来自于张清芳所演唱的《花雨夜》。 在梦里有个地方，红叶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张清芳1997年的音乐作品《花雨夜》，歌曲开场，他说：“昨夜梦里有个地方，红叶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雨很美，夜很凉，花很香。于是他开口唱：那是树林里花儿纷飞，山风溪水。”狗狗炊烟，热汤木桌缺了谁？画面极美，可是细细玩味这歌词，你突然会觉得，好像有那么一些寂寞。 有一种孤身一人的味道。相比较，我觉得虽然旋律美画面美，可是跟张学友的那首有一个地方比起来，还是稍稍欠了一点幸福。来听这首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心不会慌，到这里时间也一样，小小的楼房有几扇窗，湖面水着四季变换，曾经繁华还是爱存量，炉子上熬着我的天堂，这午后的静悄悄安静的味道。有一个地方让我可以把歌轻轻唱，有一个地方让我放下所有的牵挂，再出发。这里冰山也融化，小小的背包缠绕着我，我只在他怀里投降，尝尽繁华还是爱乘凉，炉子上熬着我的天堂，受了伤可以躲藏唯一的地方。一个地方让我可以把歌轻轻唱，这一个地方让我放下所有的牵挂，再出发。放下所有的牵挂，再出发。 听张学友的这首《有一个地方》，我会觉得让人心安，然后有一种踏踏实实的感觉。有一个地方心不会慌，到这里时间也礼让，小小的楼房有几扇窗，湖面随着四季变化，照进繁华还是爱乘凉，炉子上熬着我的甜汤，这午后的静悄悄安静的味道。希望收听前的你也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到那样一个让你心安的港湾。在今天节目最后送上我自己比较偏爱的，我觉得也是比较幸福的歌，来自于齐豫齐秦合作的藤缠树。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拜拜。 山中之日间藤啊缠树，世上那间树啊缠藤，青藤若是 街角的百年，那个就是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念旧年，我娘街角的百年，那个就是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歌飞扬。 辗转在每段关系里，走失的不止我自己，破碎的亲密更美，侥幸在珍惜，孤单没维系才默契，沉默像失血的禁忌，心动到冷淡已说破，舍不得失落，没有谁会是